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郁敏喺边度啊？ 咩郁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郁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一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各位《癲家日報》網上版的讀者，《癲家日報》網上版在今年3月18日就出版了，咁距離而家都啱啱2个月，咁呢2个月咧好多謝大家對《癲家日報》網上版的熱烈支持。不過如果《癲家日報》網上版要繼續落去的話咧，就一定要有你哋繼續去用月費去支持呢張報紙。大家知道啦，而家一地兩檢好快就好可能就喺立法會度過咗。一地兩檢過了之後咧，就到23条噶啦。咁如果大家要覺得23条係對香港嘅言論自由會構成一個好大嘅威脅，一個好大嘅衝擊嘅話咧，你第一樣要做就係支持《癲狗日報》網上版，因為《癲狗日報》網上版係全香港最敢言嘅媒體。《癲狗日報》網上版月費只不過200蚊，如果大家要交月費嘅話，就可以去 mat.hk 嗰度交就得噶啦。多謝大家。 好，今天跟大家見面了，今天多了一位嘉賓，靚女嘉賓，咁就阿師傅應該會介紹啦，係嘛？ 我哋稱佢叫做核酸大人咯，阿 Cherry 小姐啦。咁我哋咧就上一節咧，我哋就啱啱咧就講完呢一個紫微嘅星性同疾病嘅關係。咁我哋喺呢一節嚟講咧，咁我哋先講一講啦。咁究竟若果我哋喺紫微斗數盤或者八字裏面，我哋睇到有啲咩疾病，咁我哋可以咧係點樣去改善咧？咁樣咁原來有一種嘢咧就叫做核酸喎。咁我哋嚟講咧就對核酸咧就幾陌生一下嘅。咁或者我哋去一去呢個核酸嗰張 PowerPoint 睇一睇先。咁我哋咧就。是啦，咁我哋先請教核酸大人，咩叫做核酸先叫做，係、 okay. 有咩作用嘅？ Okay, okay. 介紹咗你自己先。 介紹咗你先。 Hello， 我係 Cherry， 係啦，咁就喺核酸界都有少少名氣啦嚇，少少啫咁樣。咁其實都可以講解下，其實核酸係啲乜嘢嚟嘅？咁其實核酸咧就係第七類嘅營養素嚟嘅。咁其實咧，我哋咧每一個人咧都好需要核酸，因為其實我哋每個人咧自己身體裏邊咧都有核酸喺裏邊嘅。咁其實核酸係啲咩嘢咧？籠統啲講句咧，就係 DNA 加 RNA， 其實就等於一個基因。其實我哋每個人嘅細胞都係基因啦，係啦，咁樣喺裏邊組成出嚟嘅。咁同埋咧，其實我哋可以將嗰、那個基因咧，我哋將佢細拆咧，佢就變咗其實係一條紐紋型嘅狀，係啦。 即係等於我哋嘅圖裏邊嗰個紐紋。係 啦，紐紋型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狀態嘅，係啦。咁咧其實分別咧，其實佢用好多嘅英文字嘅數目字去組成嘅。咁但係因為其實太複雜啦，我哋呢度就唔講解啦。咁就其實我哋咧就。好多人咧就每一個小朋友一出世嗰時候就已經開始有呢一個嘅基因啦，有細胞啦咁樣嘅。由3岁，即係由啱啱出世嗰陣時候咧，咁就由係大概係有3至4兆到咯，那個基因係啦。咁跟住咧就到去到好似我哋呢咁嘅年長期嘅話咧，大概就係有60兆嘅，係啦。 即係多咗。 多咗嘅，係因為咁一路咁大嘅，一路咁多嘅。咁但係好不幸，如果我哋將開我哋人年老或者年長嘅時候咧，咁佢就開始咁慢慢減啦。 嗯， 係啦，咁我哋就要需要補充一啲嘅核酸落去啦。OK， 咁大概佢好似70零歲嗰時咧，就已經係冇咗一半噶啦，大概得翻係30兆度。 即係一路都流失嘅。 係啦，一路咁不停咁流失嘅。大概去到80几歲嘅時候，已經係得翻20，就已經係差唔多去到尾聲噶啦咁樣咯。咁所以我哋係不停要去補充核酸咯。 咁我都好似聽過，好似美國同埋日本研究核酸係比領先地位嘅，好似 係㗎，係㗎，日本係我哋有一個領先嘅地位，係喺香港而家暫時咧係啱啱知道係呢個情況。 美國就好似唔肯放出嚟啊嘛， 唔肯啊，唔肯。日本就而家可以 點解會咁樣咧？我哋都想知道。 係啦，其實因為咧老土啲講句啦，咁其實日本人咧就比較自私少少嘅， 係 啦，係啦，咁所以咧佢就唔會將一啲好嘅產品去即係流出嚟啊，或者去講其他嘅。咁但係咧，而家因為咧實在太多人講啦， 咁所以咧佢就一定要啊要自保啦，咁就要改出嚟咯。 因為咧，我哋見到亞洲區嚟講咧，即係好似喺諾貝爾醫學獎咧，其實喺日本醫學界嚟講都攞過幾次 嘅。係啊 係啊。咁啊，聽講佢哋呢啲攞咗諾貝爾獎嘅一啲咁嘅學者咧， 係 佢哋都曾經有研究過呢個核酸嘅喎。 有㗎有㗎有㗎，係啊。咁啊，同埋咧，佢研究到其實點解人類係要需要核酸要補充喺個身體裏邊咧？咁其實人體裏面有好多嘅自由基。自由基可以打壞好多嘅細胞，因為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咧都係用細胞組成嘅，係啦。咁自由基啦、電波啦、壓力啦、食煙啦，尤其是係呢啲咁嘅情況咧，咁就係最嚴重嘅。咁佢將你嘅核酸咧係破壞得好緊要嘅。咁所以咧，一啲科學家就喺呢度咧去熱專業，係啦。咁佢話幫你聽，其實究竟我哋需要補充核酸嘅情況咯。 哇！咁你睇日本嗰啲人嗰啲健康都證明到佢哋對呢樣嘢都有啲把炮嘅。 係啊，係㗎，係㗎，係㗎。 即係香港就最長壽嘅。 長少少啦，跟住日本 啦， 長壽。 但係香港長壽嘅原因咧，就唔係話啲人身體特別好，咁有個解釋嘅就係因為香港密集啊，去醫院去得快啊，唔係真嘅，真係咁解釋。因為好多譬如嗰啲 有咁統計過嘅 中風嗰啲咧，你如果你夠時間去咧，就其實醫得到噶嘛。係 啊， 咁日本就好明顯啦，你睇啲即係老年人嗰啲腳部啊，或者佢哋嗰啲身體狀態咧，其實就。就係實際上佢年紀大就比香港人更加健康嘅，咁我相信都係同佢哋自己個飲食習慣同埋佢哋嗰啲所謂濕便民嘅。 呢、這個當然啦，其實咧，其實都佢哋都做一個少少嘅統計嘅。咁其實咧，日本人咧，你咪見佢好中意食紫菜啊，食菇類嘅嘢噶嘛。咁其實菇類同埋呢個紫菜嘅話咧，佢裏邊嘅成分咧，個核酸嘅成分咧係好高噶。咁但係最高嘅咧係乜嘢咧？就係呢隻核酸，唔係 ，sorry。 唔緊要，繼續 講講 下。其實咧，最主要咧就係因為核酸裏邊咧係用一個三文魚嘅魚白啊，即係三文魚嘅魚精啊，係啦，去提煉出嚟嘅。咁所以咧，佢裏邊咧係最多核酸噶。係啦，最多核酸喺。 係唔係只只核酸嘅產品都係用三文魚魚子？ 唔係㗎， 都唔係㗎， 唔係㗎，唔係㗎，唔係㗎。 咁即係話三文魚子裏邊嗰個係最豐富 嘅，即 係水取出嚟。 係啦，係啦，係啦。咁佢其實一個三文魚嘅魚白咧，即係俗啲講句啦，就係嗰個男性精子嚟噶，佢用男性精子去抽取出嚟嘅。咁其實佢嘅含量咧，大概係有 1.06 嘅 gram 係核酸嚟嘅。咁所以我哋喺裏邊抽出嘅成分咧，係會多啲咯。咁你話其他都有嘅，譬如你啲魚啊嗰啲啊嗰啲都有核酸嘅，但係就會少咯。係啊，咁我哋就多數就會喺呢個三文魚嘅魚白裏邊抽取咯。 咁嗱就你話譬如呢啲核酸對個身體嗰、那個即係保養有好處啦，咁個具體嘅好處喺邊度先？ 其實咧有好多案例咧，就係話咧喺日本都有試過噶啦，咁啊對啲濕疹啦，濕疹有啲小朋友。或者啲大人咧，係手可以爛到咧，出曬嗰啲膿啊、水啊嗰啲咁樣嘅水泡啊嗰啲咁樣嘅。咁但係咧，佢個飲嘅份量其實唔需要太多嘅。咁佢每日咧大概係30ml度，其實好少就30ml一個杯仔咁樣嘅啫，好似呢咁嘅杯仔咁樣嘅啫，係啦。咁飲30ml度咧，咁就 OK 嘅啦。咁同埋咧，佢會加埋一啲嘅佢因為其實咧每一個人個細胞裏邊都有毒素嘅，係啦。咁佢因為佢毒素太多嘅時候咧， 要排毒， 係啦，要排毒，係啦，將咗啲壞死嘅細胞排走。系啦，將好嘅細胞咧繼續去繁殖，系啦，咁所以咧，我哋飲核酸嘅情況就會咁樣。 咁嗱，譬如話呢啲核酸啦，咁就通常咧，你哋會建議啲人係嗰、那個即係飲嘅數量咧，係點飲啊，或者點樣習慣去飲呢樣嘢咧 ？OK， 嗱，其實咧，我哋點樣去習慣一個人，或者我點樣去衡量一個人要飲核酸咧？其實每個人都自己識得身體裏面識得去作製作核酸嘅。咁但係只不過係夠，因為唔夠嘅啫嘛。頭先我都講過，就係話我哋每個人隨著年紀增長嘅時候，我就會開始減呢個核酸嘅啦嘛，係啦。咁所以就話我哋大概每日咧，每一日 daily 嚇，每日咧我哋大概係飲30至50ml就夠嘅啦。因為其實如果小朋友仲少添，小朋友可能5ml就已經夠 了。呢個係保養嘅啫喎， 保養 嘅啫。咁如果譬如話你針對某一啲，好似頭先所講啦， 長期病患， 長期 係啦。如果長期病患嘅話，譬如我舉例，如果係 cancer。系啦，其實我哋 cancer 都可以係預防嘅，預防嘅，係啦。咁我哋預防嘅嗰個，但係一定要必須知道係要通知醫生啦。如果醫生 OK 嘅話，咁你就可以飲啦。咁其實大概份量咧係要半支嘅， 半支，係 啦，大概要半支嘅，係啦。咁所以就話一定要睇你按醫生嘅情況俾你去飲用，係啦咁樣咯。咁如果濕疹，sorry 啊，如果濕疹嘅話咧，咁就最好咧就係飲50咯。 50, 50就比較多啲。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咁問題就係、是，即係就算冇益處，都照計冇害處啊。 係係，呢、這個當然啦。 咁其實你睇講到濕疹咧，我啱啱就諗起啦。咁有啲人咧，譬如好似有啲季節性，譬如天氣乾燥咧，個嘴唇好容易起嗰啲， 濕嗰啲 嗰啲水泡啊，好似所講嘅咩濕咩濕疹一型啊嗰種啊， 嗰個唔係濕疹， 嗰個疱疹啊，疱疹一型啊，即係、有啲水泡啊，篤穿佢又有啲水啊咁啊，擠咗出嚟咁呢啲核酸對呢樣嘢有冇幫助咧？ 其實咧日本嘅科學家咧佢有講過嘅，咁你其實你可以淘查噶。即是話可以點落手度塗查你嗰個傷患個患處， 即係唔係靜止飲嘅？ 唔係靜止飲嘅，係啦。咁啊，其實 even 係就算植物都係要細胞噶嘛，就算倒落植物都得嘅。係 咩？ 係啊，倒落植物 啲。我做下實驗先， 即係愛嚟種花， 種花都可以倒落， 即係植物都需要核酸啊嘛。 唔係，植物都係一個細胞嚟嘅，係啦，即係佢都會將佢嗰個植物修復噶嘛，修補噶嘛。咁所以咧就話你可以用塗查呢個形式咧去查你嗰個患處嘅。 哦，係啦。 係啊，都得嘅，係啦。譬如你濕疹嗰啲，如果犀利嘅話，你可以 即係查薄薄地咁樣查落去。除咗飲之外，仲可以查。 係啦，仲可以查嘅，咁樣咯。 嚇 ，Cherry 啊，咁你講到咁嘅咩啦？ 咁神奇啊！ 神奇啦，但係咧就貴唔貴嘅？ 其實就唔係太貴嘅，幾百蚊啦，幾百蚊啦。咁你睇個醫生都幾百蚊啦。 唔係，咁你喂幾百蚊，如果你冇病又乜都值啦。 係啊， 最緊要 係保險咯。 對人嚟講 係 嘛？ 咁其實保險品就係唔係當你有事先嚟飲㗎嘛，係預防㗎嘛。當你冇事嘅時候飲 keep 住，咁啊到你有事嗰陣時就你幾百蚊你都唔會慳咯。 係啊，嗱咁我哋頭先講到就譬如話有啲長期病患啦，或者咩啦，但如果從個保健啊，即係養生嚟講，佢有咩嘅好處？ 嗱，如果保健嘅話咧，其實我就建議唔係飲得太多嘅。係啦，因為其實咧，自身能力係可以有呢個保健噶嘛。咁其實我哋建議嘅話咧，當你身體狀況 OK 嘅時候咧，飲嘅份量係好少都夠噶啦。譬如二三十，每日二三十就已經夠了。 一杯仔， 一杯仔咁就係咯，咁樣咯。同埋咧，因為佢用稀少糖啊，用稀少糖，其實稀少糖係咩嚟嘅咧？就係話佢比正常嘅糖咧係少90%嘅。 哦， 係啊。 嗱，呢個我都就係睇下啊，即係如果想身體好咧，戒白糖。即係而家都好興啊，因為其實有毒噶嘛，即係盡量就唔好食嗰啲咁高糖分嘅嘢。 係啊，因為其實佢係同 最壞嘅白糖啊，白糖 即係砂糖啦。 因為佢係同糖嘅味道係一模一樣噶，個甜度係一模一樣嘅，但係佢係少90%，係好犀利噶，係啊。因為其實日本人咧，即係日本嘅市場咧，佢係用一啲好靚嘅製成品去做。 咁就譬如話呢啲即係咁嘅保健啦，咁有冇啲人咧話譬如佢對某一樣嘢會所謂敏感 allergic， 有冇呢啲問題啊？ 有，一定有。其實咧，每一個人嘅身體狀況都唔同，同埋每一個人嘅身體狀況嘅炎症咧都係唔同嘅。因為我哋每一個人嘅身體咧都一定係有炎症嘅，係啦，只不過就係佢發喺邊度嘅啫。我舉例我有啲朋友飲完之後咧。咁佢飲三十嘅啫，三十個份量。但係咧，佢飲完之後話：，哎 ，Jerry， 我覺得暈暈地喎咁樣。其實點解會咁樣呢？就是、因為佢將你個身體嘅做毒素排緊啦，係啦，做一個叫做調理啊，調理緊。咁所以咪會有個排毒反應咯。係啊，咁每一個人嘅身體狀況都唔同嘅，係啦咁樣。 小朋友飲唔飲得㗎？ 飲得。係啦，但係個份量就要好少咯，係啦，個份量就要好，即係一茶羹可能五秒到就夠。 因為佢自己本身嗰個身體機能都係製造緊呢樣。 係啦，因為佢多啦嘛，嗰時小朋友嘅嗰個 咁任何嘢我哋都成日講啦，要平衡噶嘛， 係啊， 過猶不及。 係啦，太多就唔係咁好。 嗯， 係啊。 好啦，咁啊都即係大家聽完啦。咁如果有啲咩嘅疑問咧，我相信就。我哋同你大家轉達俾阿 Cherry 啊， 我哋有張 PowerPoint 可以有啲針對性嘅疾病嘅，係應該係之前嗰一張啊， 係嘛？之前嗰張， 之前嗰張應該係之前嗰張係 嘛？ 嗱，咁係咪都市人最常見嘅一個疾病嚟講咧？就係話，即係我依家見到啦，即係唔知點解咧，香港嘅小朋友嘅濕疹其實都幾嚴重喎。 喂，我坦白講，我嗰個年代冇呢啲嘢。 係喎，我真係冇 ，我真係冇。 係啊， 有幾樣嘢我哋細嗰陣時咧，同而家完全唔同。當其時我哋有聽過，譬如啲人會痕癢，但係冇而家咁犀利。呢個星期日冇聽過人，有我身邊人係從來冇聽過有情緒病嘅。但係呢幾年咧，我無論我工作嘅地方啦，或者我身邊都聽到好多人咧有呢啲問題咯。咁可能個社會都係出現咗啲即係幾大嘅改變。係 啊，係啊，係。 其實嚟講濕疹咧，我最近見到咧好多小朋友咧 都有噶啦。 其實好多好多唔同類型嘅，譬如好似嗰日我見到有一個親戚個女，佢話佢睇醫生啦，咁佢就話。因為有啲木棉花，有啲木棉花係飄咗啲木棉嘅，咁然之後揩到隻手， 早排 係啦，都已經原來有敏感喎，咁奇怪喎，咁咧就但係咧就睇即係睇醫生啦，食藥啦，搽藥膏都唔係好掂嘅，咁啊變咗，咁啊變咗嚟講咧就係話，咁我哋話可能就係話用呢啲咁嘅核酸幫唔幫到佢咧？ 其實幫到嘅，因為其實咧每種產品啦，就算你冇話健康產品啦，就算因為你搽個少少藥膏，你都要啦，係咪先？即係有呢啲咁嘅濕疹，你一定要去預防嘅。咁其實你唔係話一種呢、這個唔係一個萬能嘅產品，只不過係一個預防嘅產品嚟咯。係啊，咁就係我舉例如果你濕疹，你唔理佢都得㗎。因為是可以生存的嘛，係咪先？但如果我哋加埋一些補充品落去的時候，咁啊會更加好啲咯。 咁其他譬如講癌症嗰啲咧，就呢個都有提啦。咁即係佢同一樣嘢有啲咩關係？ 其實 cancer 咧，我哋只是用一個預防的形式去做嘅啫。就算醫生你已經有的時候咧，我哋都是用一個預防嘅嗰個睇法去看咯，就不會話俾佢聽啊，我呢支一定得，唔可能， 唔可能嘅呢、這個都唔可能， 唔可能係咁樣講。 西醫都冇話俾佢聽， 冇可能百分百醫啊。 所以就係話，一定是永遠都是預防咯。咁但係不過咧，佢呢個產品就喺日本咧，佢真係出咗一個認證嘅，出咗個認證係講明話俾你聽係可以預防抑制癌細胞增生嘅。咁呢個就係可以有一個證書。 講明呢個日本啦，唔 係呢個。係啦，講日本。係啦，咁係啦，咁就呢個就希望大家明白咯。 嗱，跟住嗰個紅斑狼瘡咧，就好多人咧部分人有誤解，因為有啲人以為聽到個名字係暗瘡，其實就唔係啊，係另外一回事。 其實一個過濾性病毒嚟嘅。 佢嗰啲係嗰啲所謂嗰啲免疫系統， 免疫系統出現問題 啦，自己打自己咁樣。咁你睇到咧，就如果去到好嚴重咧，實際上咧就塊面會出現一啲好 紅疹， 好即係好紅嘅， 好紅一笪笪啦， 紅疹塊面。 同埋聽講就到而家係冇藥醫嘅。咁。即係呢個核酸呢度有啲咩幫到手咧？ 其實我哋都係預防啦，都係嗰句啦，係啦。咁我哋個份量都係要唔係太多咯，同埋佢真係可以咧，你可以塗搽喺塊面度嘅。 又搽得又好似頭先你講啦。 係啦，可以塗嘅，係啦，但係就薄薄地咯。係啦，但係你記住喎，搽完之後要洗翻嘅喎，唔係呢個瞓醒覺之後點解成塊面都係矮咧？咁樣就唔好怪我。 因為佢有甜嘅味道。 係啦，同埋咧，佢仲有咧係一個其實最主要咧係可以修復你嘅壞死細胞。 哦，呢樣 呢個係好犀利嘅，呢個係可以修復壞死細胞。 嗰個原理係點樣？咩叫為之修復細胞咧？ 其實咧喺日本啦嚇，我都係嗰句啦，喺日本啦。咁其實佢有啲科學家咧，佢係有講明咧，係話俾你聽，我哋將人體裏邊嘅壞死細胞。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一粒一粒嘅細胞組成㗎嘛。係啦，咁佢就會將一啲壞死嘅細胞去。cut 咗佢，佢將佢新嘅細胞其實重新再嚟過，咁佢咪將一粒好嘅細胞全部咁樣排列咯。所以頭先佢就咁講，就因為佢係一個螺旋形咁樣噶嘛，係啦，咁佢就會將佢啲螺旋形嘅好嘅細胞咧咁排列翻咯，係啦，咁佢就會將壞死嘅細胞 cut 咗，修復咗咁樣咯。咁其實係日本呢個係一個已經係有曬證書啊，有曬嘢可以講。 即係核酸嘅功能嚟講咧，在人體裏邊咧。就即係同你幫你去修復咗壞咗嘅細胞，甚至乎係咪會唔會話有啲細胞消失咗，佢可以重複補翻啦？ 都會咁樣，係啦，會嘅，會嘅，係啦。咁所以佢先會出一個認證俾，其實出喺日本出一個認證要四年㗎。 都嚴謹嘅，我相信。 好嚴謹啊！ 好似即係如果我哋所理解咧，日本出呢啲驗證咧，就同歐盟、美國同香港咧，都係非常非常嚴謹。大家其實要理解咧，其實香港咧就對呢一方面嘅嘢係收得好緊㗎。係 啊， 同埋香港嚟講咧，對一啲健康產品啊，或者醫療嘅食品都係啦，係非常非常之嚴格㗎。大家要知道。 係啦。 即係如果你話能夠進入喺香港嘅市場嘅一啲supplement嚟講咧，佢哋都要經過香港。 認證啊！ 衛生署有認證先得嘅， 有認證先可以入境噶。 跟住你就呢度有睇啦，中風同埋心臟病啦，係嘛？咁中風就以我自己身邊人就相當之多啦。就年紀細個我哋都有啊，有好幾個添嚇。咁但係中風第一樣要記住啦，即係如果短期之內，即係好一個鐘頭之內你去到醫院嘅話咧，如果醫生同你做到咧。其實很多都冇事嘅，即係可以康復得好快添，咁但係 多過一耐咧，就會有啲就差唔多話係永久性嘅損害傷害啦。 其實我都可以講少少呢度嘅，因為咧我姐夫啊，咁佢就係揸揸下車咧，係突然間呢個急性中風噶，咁、就中咗喺嗰個胎盤嗰度。其實送院途中其實已經是昏迷的了、他大概是醫了大概個幾月了、就開始的手手腳腳已經是不動得的了、我就跟我姐姐說，我就不如這樣，我就給少少核酸的事。是 什麼時間？幾多年前的事？ 我想大概是五六年前、 哦、五六年前 是、啊、 他年紀大不大？ 他大概是五十多歲。 哇，那麼年輕 人、五十多歲、 都幾什麼的，即是你我哋又係嗰年代冇聽過五廿幾歲中風， 係、啊，好犀利！佢係突然中風嘅，佢揸揸下車，係啦，咁好彩佢個仔喺隔離，咁就即刻 call 埋車就去醫院咁樣，咁跟住我就俾咗核酸佢飲，大概飲咗個零月啦。 佢點飲法？ 佢都飲得多嘅，其實 飲得多， 唔係飲得佢佢問嗰個問題就係佢有冇能力飲飲先？ 我哋泵俾佢， 泵俾佢， 係啦，我哋 即係佢已經轉唔到㗎啦， 係啦，轉唔到㗎啦，我哋就泵俾佢，咁我哋就一日大概飲半支到啦。 哇，半支， 哇，即係呢一半支到嘅半支， 係啊，我哋泵俾佢飲，好犀利啊！咁所以就真係好。 他有錢的嘛，即是經濟能力。 跟住怎樣，跟住情況怎樣，怎樣改 善？我們大概喝了，是真的泵給他喝的，是大概是喝了一個月左右， 一個月左右 那就開始個效果是你完全想不到他的反應是這樣的、他可以跟我家 姐拉到他起身，係啦，咁跟住佢其實佢中咗左邊嘅，中咗左邊，係啦，中咗左邊嘅，咁跟住咧佢就可以咧就隻手同埋隻腳咧都可以俾佢喐到，係啦，咁就我家 姐就幫佢攤開手手腳腳咯，咁啊攤開手手腳腳咯，咁就而家好好彩啦，咁而家不停咁，我哋就而家唔使飲咁多噶啦，而家 咁佢依家嘅情況康復嘅情況 康復好好啊，咁佢而家行到啦， 嚇行到添， 係啊，只不過佢就要可以一定要揸住嗰個拐杖去篤咯，咁就而家唔使飲咁多啦，而家係飲五十度咯。 咁當時話飲嗰一半個份量係邊個去定佢？ 我哋去日本，我哋去問過日本嗰個科學家嘅、我哋問過嘅，係啦，咁啊，咁佢因為佢有個案例俾我哋噶嘛，係咩情況底下，有咩疾病，我哋需要飲幾多，係啦，咁有一個一條 form 咁樣，我哋俾我哋嘅。 係啦，咁呢個我相信都頗多人受用嘅，因為而家個心臟嘅問題都。好普遍 啊！係啊，好普遍。 但我好似見到喺淘寶有得賣喎，核酸就唔係咁嘅樣嘅喎。但我就聽人 講， 我就係因為有一個朋友咧， 阿馬雲都講咗佢假嘢都賣噶嘛。 係啦，冇錯，就係因為咧有一個朋友咧，佢講過，因為我對著核酸就唔算話好認識，阿 Cherry 又認識好多啦，佢核酸大人啊嘛。咁我曾經問過佢，真係佢哋咧就 cap 咗張圖，咁佢哋賣咧就平好多嘅。咁咧，佢亦都同我講咧，佢同我講話核酸係真係好有用嘅，因為我前一排都曾經自己都有少少身體上面有毛病咧。咁我就真係最懷疑一樣嘢啦，就係話，喂，大陸整嘅核酸究竟係真定假？係真係淘寶有賣噶，大家上 去睇。唔使問噶啦，呢啲都係常識嚟， 你信唔信佢咁解咯？ 係咯，佢係真有好假，你信唔信佢係另一個問題啦。 因為原來 你飲完之後有咩反應，你冇問我咯。 因為原來誒呢個水取呢個核酸咧，同埋佢製造咧，原來係都係。經過很嚴格啊，還有做了很多都有程序，我們當然不知道，即不是說淘寶這樣整支東西出來無端端是百零二百元人民幣就已經告訴你接位這個核酸對你很大幫助，哇什麼你都可以的，這樣大家即款上去淘寶看看。 其實我都可以補充一點點啦，其實呢我自己都去過日本看過這間公司的廠房的，其實他們是用一個無縫管，有冇聽過無縫管啊？即係一條管一條管直落嘅。咁有咩好處呢？就話佢裏面咧唔會積聚一啲嘅細菌喺裏面， 因為佢冇接口， 冇接口係啦，佢係啦，佢冇接口嘅話咧，咁佢咪會係一個好無細菌底下去做咯。做一個核酸需要11小時先可以生產到一支。 哦，11小時先生產。 係啊，所以就話你話如果用日本嗰個角度去睇咧，其實係一個高消費嚟嘅。係啦，咁樣咯。咁佢就真係用11小時去整一次核酸，同埋用一個毛管嘅，因為毛管係好貴嘅，因為佢冇細菌啊，好貴，真係好貴。 咁又講到呢一套咧，嗱，譬如好似嗱心臟病、中風都講咗啦，譬如寫住內置啊、骨絡啊、關節痛啊，即係呢啲係咪對老人家 骨骼 係啦，骨骼誒，即係對老人家會有幫助咧？ 都有㗎， 因為好多時老人家啲關節會痛啊，因為年紀大啊，啲骨骼又。 開始即係老化。 老化係係係。咁但係老人家就唔需要飲太多啦，因為誒、因為佢其實咧，佢有一個係排毒反應嘅。因為其實老人家咧，佢唔可以有一個份量太高嘅時候咧，咁佢會適應唔到啊。係啦，老人家我哋嘅份量係會比較少。 但係你意思適應唔到，可唔可以即係譬如慢慢調節？譬如佢話誒，我第一日飲咁多，咁第二日又加上，咁得唔 得？咁就得，係啦，咁就得。因為其實佢每一段時間咧，佢最開波嗰陣時候咧，佢可能頭嗰三兩日咧就已經有排毒反應㗎啦。 即係好似你話齋，可能會暈啊。 係啊，會唔舒服啊，或者啲骨嗰啲關節會，佢嗰個某一個部分關節唔好嘅時候咧，佢關節會痛啊，咁樣咯。 即係本身唔痛。或者佢本身是痛緊嘅， 係啦，會更加痛。 飲咗之後就開始嗰陣，覺得誒點解會 係咪痛咗咧？係 痛咗，點解係咪唔得咧？定因為呢樣嘢有個反效果咁樣？ 會嘅，會嘅，因為其實每一個產品咧都會有一個排毒反應嘅。咁核酸就係一個當中其中呢個排毒反應。 我諗都係嗰樣嘢啦，就係俾少耐性啦。你唔係話你為藥到病除，即係你都要俾少時間。 唔係先單啊， 唔係先單啊。 即係總之佢都要有個過渡期去適應咗個核酸。等佢體內吸收，咁啊跟住就冇咗啦。 同埋佢收復得好快啦，我都講一個我自己少少嘅案例啦。我自己咧就喺過嚟嗰陣時候咧，我就同我先生去飲茶。咁飲茶咧，咁因為嗰度有條樓梯啊。咁我時都著波鞋嘅，已經唔係著高踭鞋，著波鞋。咁我就喺最高頂嗰度咧就。跣一跣腳就喺最高頂嘅嗰個樓梯咧，就跌咗落嚟，就跌到落底， 係 好大鑊。咁啊，跟住嗰個經理咧就話：啊，小姐，你需唔需要幫手？跟住我話：你唔好搞我，因為完全喐唔到，痛到喐唔到。咁啊，跟住就 call 我先生上嚟接我啦。咁啊，當時咁啊，佢就的起咗我擺個張凳度坐啦。咁都冇事嘅，都覺得冇乜嘢，因為可能唔痛啦。嗰時嗰個 moment。咁啊，跟住好啦，到夜晚就死火啦。夜晚咧，跟住咧就痛到咧係轉身都轉唔到啊！ 邊度痛先？ 我個患處啊，因為我係啱啱跌正，係跌正邊咧？跌正喺個尾龍骨。 哎呀，嗰啲係最大。 尾龍骨個波波嗰度咧，尾龍骨每一個人都有個後邊有一個尾龍骨有個波波嗰個位嘅。咁啊跌到嗰度咧，就係完全係喐唔到啊，起唔到身啦 已經。因為嗰個會壓住條神經線㗎，即係你下邊腳嗰個。 係啦，係嗰即係嗰係啦嗰個唔係啊，嗰個尾龍骨後邊你咪有一個好似圓咕碌個位，佢係跌到嗰度啊，痛到係起唔到身。咁跟住睇急症啦，咁啊跟住去做一個。檢查啦，咁佢就話原來嗰個波波咧就裂咗。 哎呀， 裂咗，咁醫生就話：啊小姐，你起碼你都要三個月以上咧，你先可以喐得喎，咁樣即係先可以行得好好喎。咁啊，跟住我就翻去咁啊死火啦，咁唔得噶嘛，過年唔可以唔去街噶嘛。咁啊，跟住就問咗一啲朋友，問咗啲朋友，佢就話：啊，我哋飲核酸咪 OK 咧咁樣。咁我就每日飲200， 哇， 200ml， 200ml 即係幾多？ 200ml 就大概呢支嘅三分一度啦， 咁多 三分一， 咁多咁多咁多， 再少啲少啲少啲少少少少少，系啦咁上下啦，系啦咁上下啦，每日飲咁多，咁我大概飲咗四日，就開始感覺到唔痛啦，唔痛啦，咁就唔需要咧，就動之拐杖。 咁你有冇食其他藥物先？我冇啊， 有食止痛藥， 冇食止痛藥。咁但系一個禮拜後咧就要翻去復診，咁我醫生就問我點解你唔拎住翻篤住嗰支棍啊咁樣，有冇食止痛藥？我話冇，乜嘢都冇。咁我同醫生講我飲咗呢隻嘢。咁跟住佢就冇聲出啦。 嗱，佢唔會叫你唔好飲啊。 跟住佢 唔係因為啲醫生係唔中意啊嘛，即 係因為你明明你睇我， 你睇啊，你就係食我啲藥，中意你又唔好睇，唔好搞埋啲古靈精怪嘢係嘛啊。 咁就好彩咧，就即係飲咗四日啦，四日跟住就唔痛啦。咁跟住我就 keep on 啦，咁飲咗一個禮拜200ml，跟住我就開始減啦，係啦，開始減份量啦。咁因為唔係好痛啦嘛，咁我就可以繼續翻工，繼續做嘢啦，咁樣喎。咁呢個就真係收復得好快咯，係真係收復得好快。 即係頭先你修復功能 嗰個問題有冇後患啊？ 到而家 touch wood 嚇。都未有事，未有痛過咯，好好彩， 好好啊， 係啊，好好彩係。 咁但係 anyway 就成件事都話俾大家聽啦，即係平時多啲注意自己嘅身體啦，係 啊 係，就培養啲比較好嘅生活習慣啦，儘量少煙少酒，係咪啊？足夠休息啊，唔好過度焦慮。咁再加上呢一啲嘅保健嘅方法，咁其實就喺香港咧，我哋都基本上都係即係能夠有一個比較長嘅壽命， 啊， 特別係女性添， 係啊係啊係。 好啦，咁我第一節就結束，我第二節再翻嚟啊。 咁我哋多謝阿 Cherry 今日上嚟啦。 Thank you，Thank you，拜拜， 拜拜。